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代表团，11月29号到布置在古巴国立剧院的灵堂，对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逝世一事表示吊唁。以崔龙海同志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代表团是对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逝世这天专程乘飞机抵达哈瓦那表示吊唁的。